D100 我们审视过所有三位的申请人士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当然，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是根据我们自己一个独立当时的意见，认为是最适合的意见，我们就提交了给政府去考虑。 其实这个是行会作出一个决定，也是经过考虑了因素，整体的市场的持续。 的经营能力方面作出决定，所以行会考虑的层面是比较广阔。应该跟中央关系不是很大，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香港内政的问题，不会那么大阵仗。在中央看你香港一个电视台的风波，它怎会来得那么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家富盧仙，早晨，早晨，早晨，8:12，今日是13年的11月9日，今日是一个大日子，对于鄭家富来说，因为我外父90大寿，恭喜恭喜恭喜，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人生能够去到90岁，四代同堂。 这个都是人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还有一个都是回望，看到人生有什么需要执行。外父四代同堂，你普孙的了。那不是我的孙，我已经是做了一些功。我不知道，富哥，你说什么事？所以说你这个盧仙雅都是读回鬼书。 你四代同堂不是我，不一定要我这一代的，大佬，不是我的。你说我读翻书，但读翻书我就以为你是四代同堂，其实那些是读堂书才是，想着你十几岁。我这一辈，我太太的儿生女已经有了小朋友，所以我们的下一代，不是我两个女，我两个女 暂时未有，未结婚。喂，讲回正题了，读番书那些未结婚，都要讲回少少，赠下你庆啦，你都劲啦，你对阿仙奴，我都预计听日呢，我都好少咁谦卑，但行谦卑不嬲都系你，听日嘅英超，主场曼联都凶多吉少噶啦，所以我准备。 虽然听日是曼联主场，我想我都今日将这个主场交给卢先生。D100台，富哥你是永远指着我，我们连直播都称不上我们的直播仔。因为是不是我们天生一副贱骨头？没办法了。你听到这一句，我问你，卢先生，你觉得听完这一句，如果有人骂你，天生一副贱骨头，你的反应是怎样？ 我都会想一想，看我自己贱了在哪里。你都会反省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贱。是的， 没错。你不用反省。但不是，但是骂我贱骨头，我就真的少一些。人骂我就是什么骨头呢？硬骨头。硬骨头就是香港人。硬骨头你可以说是赞又可以。 你说是煲又得扁又得，但是贱骨头就不用想了，一定是扁的啦，一定是一踩到你的面在地下一路锐利，然后找些香口胶，捉到你的耳朵，但是香港很多人这么甘心做这个贱骨头，一路骂，一路跟着告诉你，我不得不投票支持。你好厉害，你这句。 你这句我又问下你了，你刚刚说的那句，当然是冲着建制派，但是一天生一个贱骨头呢， 就是官媒這個大公報來去撰文來去批鬥這個泛民。 當然他可能暗地裡都覺得這班民建制可能中箭， 一路戰一路投。在官媒的心目中那些建制派不是剪骨頭，他們只不過是軟骨頭，知道他們的骨頭不夠硬，甚至知道有些甚至沒有骨頭。不如這裡我們今天兩個小時， 我覺得我們開的題不用怎麼開的了，今天要講的事我認為是一個簡單，就是香港何去何從，我們怎樣去面對在這個牌照風波之後所帶來的政治衝擊，香港究竟我們的特區政府已經是當我們是戰骨頭，我可以大膽講這個，因為官媒就等於梁振英的心。 大公報想的事就是梁振英想的事，梁振英和老共已經寫到明了，中聯辦出手天經地義，是你們這班泛民或者這班反動派死不悔改，兼且還說你不習慣，慢慢就習慣，你戰骨頭被人罵一句不習慣，然後 罵多你幾句，真的罵多你幾句，等你逆來順受。我覺得變本加厲，其實你越來越看得到，剛才正如官媒所說，罵你一次不行就罵你第二次，打你一次不行就打你第二次，打到你順為止，打到你不順的話就打到你出門口，你不再不順你就走，再不是你到時就打到你半生死，人似人鬼不似鬼。 現在整街都是的，所以今天是183-138，一早如果你昨晚因為睡不著，又或者昨天一早沒有看電視，一早睡了，現在一早起床，聽到我們兩個傻佬，這個就是越戰越勇的阿仙奴的弟弟盧仙雅，跟我準備明天都哭波喪了，我都預料了。 我經常覺得這些是禁忌，想轉頭就告訴你開個盤給我，然後騙我，急得揮格信不嬲都是這樣的，以前這個叫心理戰，不過這個心理戰對自己而已。我覺得心理戰很明顯就是官媒在做心理戰，已經說明，我覺得以前可能你叫做不說齋做，大家都心裡明白，道陳倉，到現在就已經明目張膽，就直接掛在口邊就告訴你，開聲 你們不要說我們不告訴你，我就是要你們這些戰骨頭要神服，就是這樣。我覺得如果他去到這裡已經這麼開的話，其實擺明之後的日子大家都可以理解了。所以我們今天開的題就是 彭州麻煩你跟我檢查一下究竟昨天泛民有多少個坐在宴會廳跟梁振英吃飯，我收到的訊息和看到的似乎劉慧卿、梁家傑、馮檢基那些都應該還坐，那時候坐在道的，不過就將那些什麼簽名擺地下，官員行政會議走過就喊幾句口號那種。這些如果連吃飯你都忍不住都要去吃人的餐飯， 當然這頓飯不是梁振英請，都是曾鈺成請，曾鈺成是什麼人大家都知道，你以為說幾句人話你又相信這個人，不是這樣吧，你根本昨天應該杯葛整個午宴，還進去做什麼？我想尤其是投票之後，大家都很明白整件事是怎樣，到現在還有我們用我們廣東人說的背脊骨落，背脊骨落你還去吃的？ 還有沒有背脊骨？還有沒有背脊骨？我們重溫了很多聽眾，可能我們D100之友可能不知道究竟這個戰骨頭的理論是哪裡來的，不如我們花幾分鐘 我們花幾分鐘講講昨天大公報中聯辦出手捍衛行政主導體制天經地義由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我不是考你我真的不懂這個字怎麼讀這個姓怎麼讀大哥交叉切完 這個叫做交叉不懂就當然是讀過交叉我記得不是交叉兩個好像是孖叉沒錯這個草花頭然後下面就朋友的朋友跟著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邊我經常都不懂這個邊是怎麼形容的這個是讀過車字嗎 不是車字不是車字幫我不認識吳志森如果現在站起來聽我說話他懵懵鬆鬆麻煩你WhatsApp一下我我找不回我一向形容這些是署名文章你想讀這麼複雜不是那你就要讀署名他的名字不多次筆名真是不多次筆名好像盧千娜那些 不是的我不知道真的我找回你就知道等下等下心肝起身才知道打個電話來問交叉切完撰寫的署名文章嚴詞批評民主派抹黑中聯辦指反對派企圖將中聯辦人士接觸議員討論支持特區政府的施政說成是中聯辦干預特區政府施政這完全是牽強附會 暴風捉影文章引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李新後曾公開說西環不治港但西環要盡職形容中聯辦協助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就是盡職為此不可能接觸立法會議員接下來你坐定了你今天沒有剃鬚五鬼長的鬚一向都長今天特別長文章形容 今次用特權法是直接破壞行會制度進而嚴重破壞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體制如果中聯辦不管不問便是失職文章直言直言對反中聯港的戰骨頭就要強硬是反對派無法抹黑也無法阻止的讓他們又不習慣慢慢地變習慣 這個叫你讀會精彩一點慢慢地變習慣拐我差點連這個音讀他提我這個字都不懂讀拐字他寫錯了下面應該力的不是刀他想著拐帶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字他寫得出這個字可能真的有這個字這個字不是讀拐肯定問題 就是他用了不懂的字慢慢聽怎麼讀那個字拐帶的拐下面應該力字他寫了刀字這個一定有力這個就是刀字 又孖叉變了刀子所以這叫拐麻叉拐切完這個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名這些可能都不是真名你不懂他的名字不要緊你要明白他說的就是總之就是只有兩個如果要總結的話就是對那些反中亂港的戰骨頭就要強硬就讓他們又不習慣慢慢地變習慣吧大家不要看少這幾行字今天三中全會開會今天如果你揭開 大小的官媒《二報》加上現在已經成為半張官方報紙的《明報》A20版 引述官媒萬字長文肯定無路線稱全盤否定毛澤東將有嚴重的政治後果 你只看到這個caption 你就涼得一截截了 我覺得值得無了 我知道為什麼不剃鬚了 你怕你的毛都被人剃掉之後有得留好留直接另一些毛給你在你身上種植毛澤東思想你就不要了我自己的毛搞定它毛髮在身體的作用你讀生物學你知不知道毛髮有什麼作用 毛髮是保暖的,我只懂毛髮,如果你看那個低俗喜劇,你就知道有一部份的毛很重要,監製都笑,你應該問清楚,你問哪一種毛髮,是有緩衝的作用的,就是了,辣底毛,和你鬚上的鬚毛 和你頭髮的毛髮我們一會兒會不會播歌尹光有隻歌是數毛毛的還有你腳毛都不同所以在內地毛就很重要了內地毛本來就已經大家都盡量不會記因為慘痛的經驗但是三中全會上個星期習近平才說 互聯網將會怎樣亡黨亡國大哥現在最重要是怎樣說是理直氣壯地肯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我已經很久沒聽過了你以為現在是回到1967年60年代即是改革開放之前回到之前你想想香港跟著你揭開昨天這個官媒這個拐撤員 我們天生這班泛民反動派就是賤骨頭就讓你慢慢的習慣你就知道香港現在究竟我們我都不知道究竟好不好對號入座你說我是反動派我認為我是 但是你說我們賤骨頭,當然不會對號入座 那你是不是泛民先？我始終一日泛民,泛民就沒有專利。那你泛民就賤骨頭,人家已經寫明泛民就是賤骨頭 那這些簡單邏輯那人家說你賤格,你沒理由認的嘛,大哥 但是我就擔心了,究竟如果昨天 究竟劉慧卿梁家傑知不知道人家說你是賤骨頭的官媒接著梁振英在午宴的時候當梁振英、蘇錦良一直逐一握手的時候去到有一個叫做民建聯的鐘樹根你知道他怎樣跟蘇錦良說話嗎 你知道民建聯內部都有左中右很多派有黨有派蘇錦良這些不是根正苗紅蘇錦良這些是半途出家蘇錦良這些是假假地都是法律學院出身之後回來 環顧四周的政黨裡面一個最穩陣最有機會擲職 這樣能夠入到民建聯,在2003的時候 當人人唾棄民建聯,民建聯就撿到寶,以為鍾樹根這些,以為自己是捱生捱死,今天才做到立法會議員 你的蘇錦良谷眼淚又谷不出 醒一點,即是做得不夠盡 你就知道現在這個政府是零了左勿右真的你已經回到這個階段所以我們香港人如果你是認為自己是支持泛民的即是支持賤骨頭即是你做賤骨頭的幫兇或者朋友你可能有一天都有可能被人說你是賤骨頭那你對香港眷不眷戀呢 你對香港由這班人把持,你甘不甘願交那麼多稅? 你甘不甘願跟這班人一起? 很有感覺想說不要走偏偏好勝說我那在乎 心兩牽,萬里阻隔相思我 感覺。 D100大声台，自己有台，星期六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这里是有个邪位的，看帖子、简介是不会令你有兴趣入场的，但是我身边逢亲看过的人都必定在Facebook推介叫人看的。邪，老总手记当然是D100精神领袖，他一走出来全部要收声，因为他一定是说最正义的东西，所有东西是每个口里说出来的。那他就跟你对抗。 天空故事之十年前的妈妈，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为什么愿意冒充是我妈妈解救了我。这十年来我一直都想叫你一声妈妈。今天呢，古古他做什么？第一次的，我知道，错。D100自己有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下午1点。 我们审视过所有3位的申请人士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当然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是根据我们自己一个独立当时的意见，认为是最适合的意见，我们就提交了给政府去考虑。 其实这个是行会作出一个决定，也是经过考虑了因素，整体的市场的持续 的经营能力方面作出的决定，所以行会考虑那个层面是比较广阔。应该跟中央关系不是很大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香港内政的问题，不会那么大阵仗。中央看你香港一个电视台的风波，他怎会理得那么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鄭家富、盧仙亞。 8點37分， 再多幾十秒，我們出街遲些，盧仙亞，人生所以是向前看多幾十秒，其實人生就會舒暢一些。在香港現在再望向前看都不會怎麼舒暢。今天是我外父90大壽，想想都開心，人生90古來稀，打牌仲曉朱里張。 這些才是真的，大哥，作為一個女婿你應該懂得鬆張，人豬你就鬆了，真是人說你家庭就可以是這樣，但是對官媒說我們是賤骨頭，這部戲這口氣就扛不下了。我相信昨天泛民一眾除了長毛和大舊兩個在裏面， 在梁振英的飯局高舉示威牌，長毛就說你吃得下飯嗎？然後他好像吃飯盒，長毛一向都不怎樣吃這些飯。姿態好什麼都好，我覺得應該要做。你說得對，政治一向都是講姿態，政治不姿態人民怎知道你是站哪邊？ 難道好像在牆頭吵架嗎？不是， 那些建制就是一路這樣罵罵罵，最後你投票就知道他的姿態站在哪裡，罵無用的。整個星期發生這麼多，我引述完官媒這番說話，稍後當然這番說話有泛民建制都有這個回應，不過就在這裡停一停，想聽一下 盧仙亞你個人在這個星期看到整個過程議員的發言，如果我問你要你真的選一個你自黑你憎你最頂不順，雖然很多個我知道，但如果你真的要你multiple choice甲乙丙丁，我儘管

一個七彩的變色龍可以在這個圈裏面打滾，亦都是這一類人令到我都意興難散。你在議會裏面面對這一類人，一方面他要拿選票、騙選票，在討論的過程， 你見到凡事有一些大的社會時事在議會準備投票都好，在前部分討論的過程當中，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落到群眾講話的時候，他會講到站在你這邊，我會和你爭取。謝偉俊是一個人，另外一個人比他做得更厲害的，那個叫陳婉嫻，騙人騙得更厲害，我告訴你。 這些人跟共事這麼久你就知道了，這些人騙了香港很多人，但是亦都有些人甘願被他騙，又或者根本不多，看媒體報道，看到他嘩，皺眉頭，嘩，為工人那種，唉，好淒涼，接著向曾蔭權、梁振英質詢，我要講，特首我要講，你們這樣不行，我要講， 說到要殺人放火，投票不見了，投票呢不見了人，因為投票只是那一刻，人們如果不記得投票那一刻，又不知道他投什麼票的話，加上有多半官方媒體，官方媒體就幫他一把，在投票的結果不多顯露，人們不記得，心裡只是記得，不是啊，黃國興多好啊， 第7282次匯報的時候他做了很多事情，陳婉嫻多好啊，上次我見到他在無線講到哭，謝偉俊多好啊，他多愛惜他70歲的老婆啊，你這樣不行的，你剛才在說90歲大壽，你說70歲的那個，你又跟他捉壽這樣<笑> 你黑色友，我們不應該這樣，不是，我剛才說最後這一句我不是作出來的，我真的有些街坊這樣跟我說的，謝偉俊這個律師挺好，他人品又好，跟著暗示他的70歲這個老婆，老他這麼多，他都照顧他，真的有些人是這樣想的，我不是我作的，有街坊這樣跟我說，他這些人的品格包裝 法律超人為正義，這個就是正正有時候，當謝偉俊其實是一個男人，就是男人出來跟老婆也好，講到自己怎樣好，在外面說自己怎樣好，然後出去滾，滾完回來之後還要跟大庭廣眾，其實我很對不起我老婆，我真的覺得我是衷心道歉，我跪在那裡求他，然後下次就再做。 我覺得最憎是最後還要拿這些彩，我真的覺得過份，謝偉俊這類人為什麼這麼黑人憎呢，你如果你看蘋果今日，他前幾天還去政總虛寒問暖，親口就會支持特權法。 接著人家就問他，你內會那次又失蹤，接著他說那次不重要，最重要就是關鍵時刻，那你現在就被人說你關鍾意關鍵時刻，你就又是一次，昨天又是，他可能說不是，還未是關鍵時刻，人家問你，你什麼時候是關鍵時刻呢？可能他到現在，到他最終都 在他政治生涯每一刻都並非是關鍵時刻，投票那一刻就黑，投票那一刻大家就看到關鍵時刻他作出這些什麼關鍵的決定。不是，你最離譜呢，我就覺得現在這些建制派，你不出聲你就更好，就是說呢，當莫乃光他那天，當45個議員發言，然後他起身說的第一句就說，我好多謝45個議員發言。 通常我們做議員都很禮貌的，你的議案有人肯起身發言，你知道很沒面，你知道曾幾何時有一個不知叫做黃國興的人物，他不知道動議不知道什麼鬼東西，我不太記得，然後他動議做很多戲子，擺一隻人的腳的模型在他自己台上，然後不知道說什麼動議辯論，你知道那隻動議辯論除了他自己 工聯會和民建聯以及零星落索一兩個人，好像4、5個人發言，60個議員，做議員就很沒面，你一個動議辯論，一隻手指都加不到，不夠一個議員說話，即是說你的動議一來無了，二來不值一提，不堪一提，那你就知道大家給面派對。 但是莫乃光呢，我都要提醒他，這些所謂的議案呢，如果你去到在議會裏面，大家擺明居馬表達呢，有時有些人說話，我寧願他不說，是不是，即是他不說，即是不要撩起把火，即是知道心裏面大家都有數的了，不過問題就是每個人一說，你看著電視，你打爆了多少次，是，沒錯。 爆了個油，掉爆電視機，掉爆手機，那麼有鬼死那麼大，大的話目標大，目標大就是你爛的機會大，但是香港其實都最近的，我想賣電視、電器店都真的生意多了，賣手機，手機，手機先，你在哪裡？ 你免費在家裡看的，在地鐵上丟，在街上丟，茶廳肯定丟，多謝45位議員發言，有時真的他嚴重了，那27個泛民都沒有發言，有些都沒有發言，但是其他那18個很明顯的建制，腰心腰肺。 謝偉俊、譚耀宗、黃國健就說，根本你王維基你自己有責任，你令到這麼多人失業，你根本就拿著員工來做棋子。 哇，你說這些不兜巴聲他。不是，我覺得我作為香港一個僱主，我都挺擔心，一直在想，有什麼事情上來就是因為我請了一些人。 全香港所有僱主都要請人，你要確保自己的公司是否要姓李的。你為什麼請那麼多人？為什麼自己不做他？不是，我請那麼多人，預了將來有什麼事情上來我炒他，用他的概念就是邏輯，就是你為什麼請那麼多人？你請得多就炒得多，這樣去撐工運，你就豬乸都會上樹，你相信他。所以工聯會 陳婉嫻這些幾成碼頭工人又不撐人家問陳婉嫻陳婉嫻你怎麼看不如我們工聯會是由一個人代表發言的叫王國健你推他死吧我不會說的了不是我說的是騎騎騎接著他就要這些叫明哲保身這些就是 有錯他就去拿有獲就自己的兄弟姊妹去嗎我覺得你第二個說商界說我都不知道但問題就是你作為一個工人代表你說老闆請人就是導致他被人解僱的最大負責任什麼意思叫老闆請人之前要想清楚一點有一個你不要請一個人最好就做兩三個人事有什麼事一上來解僱人就解僱一個就行了你不用解僱那麼多這是什麼說話來的我真的不明白 說回戰骨頭我剛才說那又泛民和建制當然有回應李卓人就說如果你這樣形容就說我們是戰骨頭你回請我們日後的午宴我們起飛是作戰自己如果接受回請是否等於支持西環治港這樣說所以今天工黨和民協就會率先去中聯辦下午就去 抗議我覺得他們應該大膽猜度他們應該都要拿些道具骨頭應該少不了一定是豬骨、牛骨、什麼骨拿一大堆去不用我想都20元豬骨 我想都有幾塊的20元都不知道現在豬骨多錢熬湯很貴可能只有一塊而已你去那些食肆後面後巷撿骨頭不如這樣說 李卓人率先表態你不要讓我估中李古中聯辦日後請回泛民和其他建制建制的仆都去一向都去泛民民主黨一定有人去民協馮檢基都會去街工梁耀忠都會去公民黨 湯家驊更加會去你說人民力量我當然肯定我覺得他不會去工黨我希望李卓人作為主席能夠馬得住否則的話我是有擔心有些人都是想去的有人想去的當然啦所以其他那些獨立的莫乃光 梁繼昌、李國麟這些我不相信他們不想去我以後不相信他們不想去這些雙重否定句你用得挺好我自己一定會請你提我如果我們一至五一至六我們這些節目如果日後定了日子 定了日子我現在不訪問他們無謂他們現在當然說還未定日子不知道何時會請定了日子之後我就會逐個政黨逐個議員我們問一問你去不去接著我們的前提就是人家說你戰骨頭不過可能我順便以我和民主黨開黨團通常委這麼久我解釋我就用他們的思維來跟你解釋 他們最後的結論說會去的原因就是說澄清我們不是戰骨頭我借此機會如果不是我不溝通他怎麼知道我不戰呢首先各位會員各位黨員其實大公民會極左路線大家都知道不能作準的中聯辦透過我們很多渠道中聯辦其實是有些朋友的 是有伸出友誼之手的我們就無謂因為大家之間個別人士這些什麼拐切員不知道什麼人拿著這些筆這些不需要太過著跡如果日後一直大家都不溝通那香港怎麼走呢條路怎麼向前呢我們去吃一頓飯而已 不是立即跪下的,我們天生一副硬骨頭的,然後拍一拍桌子,你就知道 我應該說過提升幾度扮女人聲我們這塊天賦硬骨頭你說我們何以走你就說自己賤的嗎我們自己說給別人聽我們不是賤骨頭我們是硬骨頭我們真的為香港人做到事的這樣啊大哥最重要是埋了戒宗 我告訴你你這一句就可以惹來殺身之禍的所以我就停了兩秒你不買我戒宗你不買我聽會買我戒宗有事做我我怎會拿我不明白你什麼宗什麼街什麼宗我分了你兩個字讀簡直我不懂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OK 你敢說又不敢認所以這些思維我可以肯定就是日後民主黨內部討論的會議記錄率先在這裡告訴你一定會這樣說他可能不會全數六個民主黨六個印象中現在是吧 就一起去了我猜他未必會譬如有些他覺得留有一手有什麼事就扮黑臉那些譬如那些死都不去那些今天坐在我旁邊的那些不肯去那些坐在我旁邊的那些不是議員大哥我現在不是議員我現在在說中聯辦宴請六七十個立法會議員我現在說回 日後他們將會怎樣做他們一定是用這種想法所以香港你說面對這個格局如果對方是鄙視你說你是賤骨頭那你說這個政改怎樣行前大家還不去再站硬一點來去跟他真的玩鋪勁了坦白說我覺得還有什麼好做 星期三過後都沒有人想做不是的當這個氣氛冷淡了下來你不要被我估中你猜王維基沒有後著的嗎你猜這班艾威這班藝員今天是很失望很失落很鄙視這班立法會議員但是當王維基 另有著落請返這班藝員這班藝員又日以繼夜日以繼日這樣開工大吉很開心的時候他們又沒有時間再上街了他見到其他不公義的事的時候就好像回復過去十年一樣不關我事啊我開工了標準工時沒有的你們泛民喂大佬你如果有標準工時我開少些工 我日日吃不夠泛民不要玩東西了月台莫滿我都不用坐港鐵不起就不起遲些什麼吵巴閉又說坐路軌搞三搞四就是這樣過去這些議題我怕大班罵我不說領會領會你們這班人吵什麼領會就挺好搞得挺漂亮商場 加租而已不關他的事又不出聲會回歸位會歸邊當然這個主觀願望我真的不想見到但是這麼多年我真的可以用氣餒兩個字來形容所以香港人如果你說今次我當然希望香港人真的醒過來 但是我是擔心未必是其實你看到很多件事發生之後很多人的回應有很多句子是熟口熟面的有一句我記得人們說今天是香港不知什麼最黑暗的一天通常都是這樣 他說怎會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鑊鑊都很黑暗了，沒有最黑暗，只有更黑暗，今次你就說最黑暗，你真的忘記了以前發生什麼事，你想著明天 就會再好一點，有光明，想到你不用想，剛才你提起我想這一句，我聽到有人說這一句的時候，我跟你想法一模一樣，有議員說過這一句，今次這個職工會有些人也說過這一句，說這一句的人，即是說以前你問我，你問我釋法或者林立會的成立，又黑暗，說真的， 你如果你問我比較，有很多事情黑暗過這件事，怎會是最黑暗？不過當然他們覺得，因為這件事最緊張他們，他們最緊張，切身，所以做人千萬不要因為督到你，你才出聲，凡是不公義你都要出聲，1831138，是的話請你打來聽新聞。 与时代同行，为生命喝彩，恩典时刻，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星期一，洪小琪、卢卢、桂丽丝、品味1220，120分钟漫步光影世界，话剧、书籍、艺术领域，细微精彩人生。恩典时刻由时代论坛统筹制作，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9点。 D100大声台全新时刻全是恩典，我是一个普通的D100自己友，你是怎样想出来的？这么多功能会不会认得制的？其他传媒机构会不会受到威胁呢？一部智能电话，一个D100App，令自己有不再普通，全球视像封烟功能，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 可以打电话同D100国节目主持面对面对话。Hello，自己有，但我见到你噃。包靓声封烟功能， 比美CD质素，喺外国仍需要再筛选打IDD长途电话，俾D100做封烟。 你响多伦多， 可以任你选择单声道、立体声同高清音质收听D100节目，随时收听收睇D100TV视像直播，随意收听节目重温。 仲有心爱节目播放提示、最新节目时间表、各类即时新闻节目资讯、Facebook 喜爱联系显示即时传送声音、相片、影片俾D100进行爆料汇报功能，支援中文同英文。为庆祝D100启播一周年，送俾自己有嘅礼物，D100超级智能手机App已经诞生 D100Super App。 各位自己有，即刻去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下载，一齐同D100进入超级嘅时代 D100Never Stop。 我们审视过所有三位的申请人士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当然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是根据我们自己一个独立当时的意见，认为是最适合的意见，我们就提交了给政府去考虑。 其实这个是行会作出一个决定，也是经过考虑了因素，整体的市场的持续 经营能力方面作出决定，所以行会考虑的层面是比较广阔。应该跟中央关系不是很大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香港内政的问题，不会那么大阵仗。在中央看你香港一个电视台的风波，他怎会理得那么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鄭家富、盧仙娜，9:07，剛才我們就講了一副戰骨頭作為開始，大家都希望明白，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大家水火不容了，似乎大家已經是各說各話。 香港人已經去到一個很無奈與無助，其實這種無助感、無奈感在我心裏已經維持了很多年，不過仍然有一絲希望，不過這種希望每一次有很多政治事件幻滅。 說回昨天，昨天王維基出席立法會引述梁振英那本著作，你去這些不知道是不是王維基口中的很創意地去反擊，如果是就沒有人拍手，我又覺得這個有創意。 我覺得奇怪的地方當然可能是以子之矛公子之盾，大家就好像很厲害，其實他平時說話都是這樣的，他平時說話已經是自相矛盾，自掛嘴巴，我們這麼久我們還不明白這件事，你還要拿回他出來說，你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其實會不會是有少少反而是鋪長了對方呢？沒錯，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我是王維基，如果你真的有吉事， 我覺得很簡單，你有簽過跟他保密嗎？你政府叫你保密，當然你不保密，但影響那個其中你是一個party，我說我不需要保密，我的商業秘密攤開來給你看都可以，不過當然裡面有可能有其他，有其他那些未必有啦，因為給他那些東西，說真的，你猜他知道有線那些東西嗎？人家政府都不會給有線這些東西他看啦，現在講的那些顧問報告，那些顧問報告現在就揚出街了，大哥，你真的有吉事的，我就拿出來，你政府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出禁制令不給他出街。 能夠上得去北京上國情班的人，香港拿起多過一百個都未必有，我認識的朋友剛剛都中上國情班，不是很多人可以有機會上到去北京上國情班的，重點栽培，上得國情班的人，你香港人對他有期望，我最不喜歡聽到他那句就是說公義何在，你不發牌給我無所謂，這是一個公義的問題，如果你真的是一個公義的問題，你根本不需要阻閃右臂， 你就應該將他回你只辦公室鎖在隔萬的顧問報告，吸著機密的就拿出桌面開記者會讀出來。你如果政府夠膽入禁制令的，跟他打到底，你一出禁制令你就惹來有十萬二十萬人上街來撐你，就是這樣，不過他不夠膽，他怕 老共說他拿著人來做棋子，那你說什麼？你又不是公務員，你又不是國徽，公務員你簽了官方保密法，刑事罪行，大哥會坐牢的，那沒得說。但就算是，我想告訴你，就算是真的要坐牢，坐牢就坐牢，這個世界對著一個這樣的極權沒有公理， 只有他說沒有人說的政府，你坐牢才是你的光榮，但他不會是這樣，糟糕糟糕，所以昨天他在這個立法會，我就不太想再聽他說話了，我對他有歧見，我在這裡說了，你可能覺得我不是支持他的，我們支持香港的制度，我不支持他。 另外一個人要支持，我覺得這個就是通訊局主席何沛謙 Ambrose Ho， 這個就是我們業界一個相當出色的資深大律師，他不出席，繼而之列舉反駁一籃子因素，我覺得 那五頁紙好看很多，我圈了又看，你講一下，你覺得 反駁一籃子因素，一二三，我們很簡單，我們做人的事用 我看蘋果如果你看完這裏最好你覺得他怎樣反駁一男子因素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有關申請指南中所在的準則,管理局經考慮申請機構所提交的資料後,認為三間申請機構都具備所需的財政能力及投資方面具承擔具備管理及技術方面的專門知識,即是那個所謂幾個準則的原則,有決心為公眾提供優質的電視節目。 就技術可行性方面管理局留意到三間申請機構皆建議以固定網絡傳送期免費電視服務管理局認為建議的安排可以接受已經達到要求那份綠葉悲傷裏面提到持續經營環境會造成惡性割喉 他也這樣說,關於免費電視市場的持續經營環境,管理局注意到顧問研究結果顯示,根據三家申請機構提交的業務計劃,市場未必能夠支持全部五家機構,五家現有機構及三家申請機構持續經營,然而,這是他的想法,這就是最重要,管理局才知道香港整個通訊管理市場的情況。 管理局相信申請機構本身具備經驗和專門知識,亦能為其建議服務的市場潛力及業務的可行性作出最適當的評估。儘管顧問質疑其中兩家申請機構未必可以持續經營,不過管理局注意到顧問的分析指建基於申請機構於其申請中所提交的靜態資料,顧問並無考慮再不斷轉換的競爭環境,以及個別經濟環境以及個別機構不斷轉換的業務策略。管理局認為在決定應否批出牌照時,不應以個別申請機構的持續經營能力為首要考慮因素。 當時的意見認為是最適合的意見,我們就提交了給政府去考慮。你聽到後面有叮叮,原來這個講話一分零六秒,我們是引述在Now新聞,獨家拿到,我相信在他寫字樓樓下的電梯,電梯,電梯等於上入電梯的時候,何沛謙都被人家捕到,如果我是記者,大哥,捕到他回家,這個重要人物,所以你見到有線好無線新聞好,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追問何沛謙,你就知道根本他不想在政府的傷口上撒鹽。 所以你說傳媒就沒有吉事，傳媒根本就已經有偏見，傳媒根本就不敢去真正做真正市民想聽到的新聞。李何沛謙基本上，剛才你讀得很仔細， 簡單而言，不過整體通訊局反駁就是你根本三個申請者都是合乎申請的資格，根本就不應該限制申請者入場，三個申請者傳送的基礎設施和技術都合乎需求， 不應以個別機構的持續經營能力作首要考慮因素，官方是沒有責任保障現有經營者利益，限制申請者入場。這些反駁就是藝手說的說話，我們的689他就說這樣就會大家各口各源後之後，大家就會分薄了資源放在節目質素上，可能導致某些經營商可能經營不下去。 關你什麼事？如果是這樣就糟了，超級市場你不要引入競爭者，引入了死吧，百佳維康那些華潤那些死吧，實撿粒吧，撿那些有沒得做。大哥，這個呢，不是，阿時不應該撿，不是這樣說，真的不應該撿。我們作為一個，我今早看到一個新聞，很奇怪，不過人是這樣的，當自己已經是不成這個的 不成被人的着重了，已经知道自己穷途末路了，这个肥佬胡定旭有段新闻，虽然你说突然间飞到这个人做什么呢，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当自己看到自己已经事不与我，已经没有人看我，这个政府我说话我就不会补他的了。 胡定旭你知道，醫管局主席跪在那裡三跪九叩都不肯讓他再做，那就唯有沒辦法了。接著明報立刻就問他，你對於電視發牌風波怎麼看？香港一向奉行自由市場、自由經濟，為什麼會突然間變成計劃經濟呢？<笑> 你這句剛才所說，大哥，這個市場、這個經濟在這個魚塘裡面是有多少魚呢？就是這麼多。好了，亞視無線，現在的人才就是這班人。到時如果你港視走進來分杯羹，真是太弱流強。應該。那你亞視倒閉， 或者無線要裁員，因為生意不好，人們自自然然就去了港市。不是，但要有什麼，我覺得政府都想得長遠，我去解讀，他都是怕有這個情況發生，都是一樣有群眾活動，因為如果亞視倒閉，很多人會出去歡呼，熱烈地歌唱，所以你彈琴，熱烈地唱，我猜都不少很多萬人會出去慶祝亞視倒閉。一個流光華落選都已經有幾千人在辦事處，你說如果一個亞視倒閉，你真是隨時多過他，整年收視會，隨時真是20,000、30,000人上街慶祝，我都要上街。你真是不知道不知道多開心，真的有群眾活動不是很好。所以我覺得你和胡仙案當年有什麼分別？沒有分別。 你當年與你聽眾，你可能忘記了胡仙，胡仙這個梁愛詩想想告不告胡仙，不告的原因就是怕升不到報業，2000多人失業，不行的，那李嘉誠可以殺人放火就行了，國氏兄弟那些奸淫老略就行了，新世界那些 真是偷騙拐騙都行了，這個世界還有法治？你現在就來到這個階段，香港就來到這樣，原來不是有進步，而是一路一路退步，這就是令到我們擔心的地方。所以我講開胡定旭這些人， 你看到這個世界就是現在這班人充斥著政券當他自己有賺錢有利益但你沒有說到沒有銀用的不好我差點想說這句我想你其實覺得如果沒有銀用的時候他出來說話我覺得你不太好聽了 9:22,28秒,你又真的,不過我們不是... 真是沒有銀用過眼除了爆粗真是沒什麼話說其實我們覺得有時說粗口是平衡心理一個很重要的渠道和情況有時積積埋埋在心裡是很辛苦的慢慢就習慣了因為真是如果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待會我們繼續進去等蘋果評論今天寫的年就直去新聞3分43秒大概我們要29分走26分去現在我們評論一下何謂不在沉默中爆發香港人過去10年我都說 如果過去十年你都沒有出過街我講七一不是那些自閉的沒有出過街如果你七一零三年過去你是從來沒有去過上過街的話而你今次又上街又去政種我在這裡呼籲如果你打進來最好跟我聊聊天我想了解你的心路歷程我想了解是你跟著往後 有些什麼會觸動你會再次上街你不要告訴我都不要了也不玩做不到事的蠢巴閉政府都是這樣的如果你因為這樣而打沉了你就正中要害你就被人家就是想你這樣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我這麼不喜歡王維基就是這樣我覺得 王國健說他拿著伙計來做棋子我覺得王國健出在他的口就差一點出自他這個公賊根本不是為工人的權益把口我頂他不相信但是你王維基真的拿著這次的運動這班人的上街拿著公義這兩個字現在就在背後說數呢 我就覺得相當不滿因為你根本無需要受制於官方你為什麼不立刻拿這些東西出來好像何沛謙那樣人家何沛謙貴為通訊局主席都弄了五頁紙藍紙藍紙因素你以為他沒有壓力嗎他一定不能做到2015年你一定不能做到但做人你最重要是睡得著覺 有骨頭才行所以我們一定要如果你不在沉默中爆發你就只會在沉默中滅亡我們聽聽今天的蘋果評論怎樣說今天蘋果的評論標題就是不再沉默中爆發就再沉默中滅亡 李怡先生就說到立法會表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政府公開免費電視發牌文件投反對票的部分建制派議員都是吞吞吐吐地表示曾經被中聯辦約見其中石禮謙在發言中更加指投支持票的人屬良心投票形容自己心情沉重暗示不能按良心投票說今次事件是香港走向計劃經濟行政干預的開始 謝偉俊就從原來的公開支持特權法轉態為棄權事後承認中聯辦在表決前曾經跟他聯繫昨天中共喉舌大公文匯分別刊出同一調的文章宣稱中聯辦出手是天經地義習慣法治的香港人實在是不知道中共的依法施政依的是什麼法 基本法有定名行政主导。 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所定的都是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 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负责。 这不是意味着法治社会的立法主导， 亦至少是行政立法相互制衡。 基本法有规定中央政府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 只有规定除国防外交之外， 香港特区享有行政管理权。 第22条更加规定中央各部门均不得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根据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 难道电视发牌属国防外交， 或者不是香港自治范围的事务？ 香港电视员工制作了一条短片， 叫做《11月6日拯救香港未来》， 内容讲到从香港电视不获发牌召起， 到12万人上街抗议， 之后就虚拟事件， 包括立法会否决特权法追查发牌真相， 梁振英宣布永远不解释行会任何决定， 人大宣布推翻普选， 梁振英自动连任， 基本法23条获得通过， 港铁垄断全港公共交通业务， 国民教育成为中小学必修科， 全港电视台合并为中央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中港边境关卡撤除， 香港人口突破1500万， 普通话成为香港唯一合法语言， 废除基本法， 梁振英7度连任香港市委书记。 中共造反时代一直说压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强， 这是至理名言。 最近港大民意研究计划调查市民对普选特首方案的意见， 结果显示62%市民赞成透过公民提名产生特首候选人， 但1年前并非如此。 当时的市民多数都认为只要提名门槛不低于过去两届而又有全民投票就收货。 为什么会激进化？ 是乔晓阳到了深圳，愤世催化了市民的激进。 周三晚，黄毓民的发言中直斥梁匪阵营和港共政权，号召示威市民冲进政总和立法会。虽然言辞激烈，但获广场群众欢呼，说明民众愤怒已经接近临界点。 市民奋起守护香港自治，以无退路。如鲁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姜葱屈你，你怎么屈呢老实说，先讲鲤鱼，我食工，你这么懂食，当然啦，鲤鱼是直接煮之前不好洗，肉是会滑削了的，你煎好了鲤鱼之后，三粒蒜头和葱头大概2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就放一些糖菌、蜘蛛，因为吸汁，将豆味释放出来。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至5点，D100自己有台。 为食鬼，为为了。狮子山下，一个你同我，心于诗，长于诗的地方。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皆去追，同舟人世相随。 无畏更无惧，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一切从回忆开始。星期六上昼10点到下昼1点，D100自己有台，狮子山下主持沈建勋、许冠文、陈恩健。 我们审视过所有三位的申请人士之后，我们作出了一个决定。当然我们作出决定的时候，是根据我们自己一个独立当时的意见，认为是最适合的意见，我们就提交了给政府去考虑。 其实这个是行会作出一个决定，也都是经过考虑了因素，整体的市场的持续 的经营能力方面作出的决定，所以行会考虑的层面是比较广阔，应该跟中央关系不是很大的，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香港内政的问题，不会太震撼。在中央看你香港一个电视台的风波，他怎会理得那么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郑家富、卢思娜。 9:37 最后20分钟 1831138今天的最后20分钟 戴吉利是最后20分钟 不要这样说今天你外父90大寿 戴吉利是大吉利是不可以这样说 我在这个节目里面的最后20分钟 我同你一样，我比较悲观。我看香港的前景，我一向都是悲观。就算我做议员的时候，我都是悲观。不过我会积极面对，悲观就还悲观。但积极面对人生每一分每一秒。究竟打来的朋友是否跟我一样这么悲观？但都是这么积极。电话旁边有倪先生，早晨，倪先生。倪先生，早晨。 早晨兩位，其實那首歌星期打過來的，我是阿仙奴粉絲。所以低調一點，低調一點，低調一點，低調一點，倪先生低調一點。我是很悲觀的，但是我們這麼多年都是會爭取和不會放棄的。以阿仙奴的球迷，你給了位進去，倪先生，你真是給了位那些猛亂入了。你真是引述。 似是大公那個說法，等你慢慢習慣，你已經習慣了。不能同意更多啊，倪先生。以英超論政治挺好玩的，他是從正常的市場運作方法去的成功，比起我們香港的霸權就真的差很遠，大家做法都不同。但其實我又覺得昨天那些吃飯的泛民真是 真是泛民，其實很簡單，我覺得27個都是大嘥鬼，你們應該不吃打包拿去派飯給人，都不要跟他們一起吃。倪先生，我突然間想起一個方案，一個想法。當年我們曾經五區公投，我在泛民的會議當中，我有提過 是全體立法會泛民辭職，如果你面對這個強權，你怎樣都有聲音在議會裏面。其實他們會不會趁人們，我擔心他們會不會趁人們辭職之後加快腳步通過一些他們的評估。這個是泛民裏面反對我這個看法的一些聲音，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也是有少許。不需要，倪先生，一次閹割和慢慢閹割，我覺得分別不是很大。我講我的態度，倪先生，為什麼我會割，我到這一刻我都認為，如果你問我，我選擇我都會這樣做。 如果你這個沒有真正的普選，還有功能界別，如果你這個特首選舉真的不是一個真正普選，我們就不去玩這個遊戲，然後在街頭抗爭啊，倪先生，你不信得過香港人？ 我很認同，是不是？我很認同。你到這個階段還在議會裏面就和氣了，是將力量要交給人民。選到你進去都不要做了。就是咯。但是我都很想這樣做，但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個是中選。我覺得倪先生不用知道多少個了，我想去到現在每一個市民，站出來一個港人，知道自己怎麼做就行了。如果我們今天還要靠哪些呢？我剛才已經想了，就是泛民，人家叫你戰骨頭，你都去吃，那你整件事加起來就什麼？這個泛戰咯。 說完了，我們不要等什麼2016，還不是犯賤，人家罵你戰骨頭，你泛民還去吃犯賤，不好了，自己來吧。不是說我想咳你線，不是因為你阿仙奴勇等，因為太厲害了。這個一定是我們這些東西，很明顯。不好意思啊，倪先生，明晚希望看看你厲害還是我厲害。倪先生給少許位給鄭先生，是這樣的。你來自美國，大哥，當然要一腳踢倪先生，明晚看球吧，倪先生。 謝謝你，接著劉先生，早晨劉先生，喂，你美國哪裡啊，劉先生？ 我在直谷那邊打來的，直谷用我們的APPS打來的，很清的，大家要小心，現在在駕駛車，直谷應該16個小時，現在5點18了，黃昏5點18了，我想說一下，因為我前幾天一直聽心的，D100經常都在我聽，11月6日立法局會議的時候，我一直在聽，然後就聽到真的很 氣頂，其實我們在外面工作都要performance evaluation 這個立法局的議員都應該有一個每一年每兩年就有一個performance evaluation， 然後給其他市民去講一下究竟這班人做了什麼。如果隔了這麼多年之後一個選舉，人們都可能又忘記了發生什麼事，因為香港人很多時都 只是記得這半年這一年做過的事，這四年這五年的事他們是忘記的，還有最慘也是比例代表制，如果你單議席單票他們要很小心。但還有功能組別，跟著還有功能界別，所以劉先生我剛才突然想起我過去曾經講過的一些想法，你覺得其實在議會裏面還有哪些是抗爭的？沒有了，是不是你覺得如果你是香港人你是不是可以回來投票的？你可以，你回去做事而已，是不是？我移民了，你移民了，但你有沒有三粒星？ 你有沒有回來投票？有的，你可以回來投票的。2016如果還有功能界別，沒有真正全面的普選，2017特首選舉是假普選，你覺得議會的議員，我們泛民還應不應該參與這個不民主的議會呢？ 我很贊成你說的，我覺得應該全部都不要選，不要投票。沒有選啊，你選來做什麼？我覺得沒有用的，完全做不到立法會應該做的功能，就是監察政府是完全做不到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做來都沒有用的其實。 那然後就應該將那個舞台，政治舞台，由這個政府，橫掂政府總部和立法會都有個避道通道，根本就一避子出氣。 一避道出氣，一憂之樂，你還跟他玩，我看到這則新聞都真的是吃驚了，大哥，真是離譜，你將立法會還是跟政府打龍通，沒得玩的了，所以劉先生你就不如回來香港，你信香港人能夠在這個街頭做得有出色的抗爭嗎？ 我信的，我覺得最重要是聲音一直不斷出來，我覺得是一個馬拉松式的東西，跟他們鬥長命的，其實，所以我覺得應該有多些D100的平台，然後多些人出來說話，然後等人們記得究竟發生什麼事，政府有什麼做得不對，如果好像現在繼續這樣，我覺得暫時我就覺得沒什麼希望，但是我對香港人是有信心的，其實。好。 這句仍然是我們覺得香港人有需要的時候就會站出來，好的，多謝你，很清楚，你的聲音真的很清楚，多謝你，接著有麥先生，早晨麥先生，早晨，你好，富哥，是怎樣，今天講議員，為什麼還講議員，謝偉俊，這些人 大家知道什麼事了，他不是第一天了，大家記不記得今年年頭，長毛這個動議彈劾梁振英，謝偉俊踩到梁振英一動都沒有，然後投反對票，他今天第一次，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是什麼事，值得一件事，整件事我們現在是不是浪費了？ 一直說整件事是一男子，是一名男子，我們是不是應該將焦點、視線轉回一名男子那裡，始作俑者是一名男子梁振英。喂，倪先生，我想問你，你對於我剛才麥先生，不好意思，麥先生，你覺得 2016年如果沒有真正的普選，你覺得我們還在議會裏面，泛民是不是應該全軍退出

但是你要令到整個議會 我覺得跟那時候議員剛才副哥提到的 其實我們大家要怎樣做其實今天大家電話來兩件事我們知道是side track了我們要焦點集中在行政會梁振英身上其實麥先生我想說一件事大家也說能說集中在一男子其實指一男子現在問題是在整個立法會裡面一男子一女子一男子一女子你數夠了幾個全部男子女子不只是一個人是一個集團來的 7時在政總公民廣場我們會有個集會我們會給這件事認識了他的意義還有一件事我們希望我們大家的市民可以去參與我們本來今天都想找何韓連山何韓連山不合作運動就叫我們不要交稅 咁我都做咗㗎啦,即係唔交10蚊啊,嗰啲啊,好似我冇交8蚊添啊,唔止10蚊。咁但係你就,即係,如果你話啦,去到一個,嗱,呢個政府已經令到我哋不可信,你會唔會同一個可信嘅政府,唔不可信嘅政府合作,梗係唔會合作啦,不合作運動就要提升㗎啦。提升有得層次,我認為呢,你下年就唔係唔交10蚊稅㗎啦。 我覺得應該提升到是不是不交一半稅甚至全部不交稅公民抗命你拘捕我如果很多人是這樣你的政府就會財政有一個壓力我覺得你要多方面來去對這個政府施壓不是一個議會裡面拘捕式學你剛才說什麼怼怼他或者怼怼他就是啄啄他啄啄他啄完就好像那些跟人醫病的魚 跟你咬那些死皮一樣還好添你來啄一下我咬走我的死皮接著知道你泛民哪些人原來跟我同一陣線的原來那就更糟糕了那就很開心你不是看了司法照妖鏡嗎其實我覺得這個人另外一件事大家經常說看法照妖鏡認得誰其實大家看不懂嗎看了這麼多年還看噁噁噁的東西大家這個不是每天都慢性節你看一劑還不夠第二天又看這個特別我覺得不好了多謝你剛才提醒我們星期一明白我們再提次投票的時候麻煩你把 妖魔鬼怪的魔關出來問題就是你有沒有投票票先是不是比例代表制你沒有投票你一向都沒有投票但他絕對是我們在說的事情所以要取消還有功能組別裡面有份投票我也沒有份投票謝謝你因為我們還有一兩位等人我們一會找文華連先生現在有黃女士先好嗎 黃女士早晨早晨早晨共產黨控制之下的官員有這麼垃圾思維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他們大多數人做到這麼上下又要走佬坐牢或者被處死了這些人除了要向上帝懺悔以外我不覺得他們會有出路的 浪費我們的公帑王女士我很快問你一個問題因為何連山在等你覺得泛民應不應該在下一屆的立法會不要再選呢如果沒有普選當然不要選其實這個在2012、2016年這些聲音是出現過的不過不夠大 如果去到2016年竟然功能界別還是存在呢 我覺得泛民還有什麼可以在議會裏面爭取 好,多謝你,黃女士 多票都是會輸的 因為有功能界別分組點票 簡直扭曲了民情 多謝你,黃女士 多謝你,接著我們找到韓連山 早晨,韓連山聽說你們會繼續發動亦都會留守公民廣場 是不是這樣? 是我們就發覺那個反對不發牌的運動是需要繼續燃燒下去的雖然這個香港電視員工辛苦了這麼久就離場了但這件事是未解決的而這件事在這樣的情況下在特區政府梁振英這個霸權政治之下而我們香港市民都不繼續將這團火去 接著我們就會在香港的不同地區遍地開花保護香港自由聯盟會在不同地區擺街站派傳單呼籲香港市民繼續打這場仗 這場仗我們相信最終的目標我們都是要梁振英下台 因為這個男子太過豈有此理了 還有他那個政府的施政的方法 都是一定我們要指出他們的謬誤和當荒唐的地方。韓連山說這樣，明白的，當然這個人不可取，不過現在最大的問題我們香港人要針對要面對的就是改變這個不公平、不公義的制度。 立法會和普選特首這個問題，我剛才跟聽眾談開，我想看看韓連山有兩個問題問你，第一就是你們的不合作運動，即是交不交10元稅那件事。第二就是你會不會將它提升，我建議你應該提升，一定要將不合作運動形成壓力，因為你那個不合作運動到現在，我相信 對政府來說未有提升到有壓力。第二就是你覺得泛民的議員，你看到現在議會裏面的影響和抗爭，其實真是花瓶都不如。雖然有些人說有好過沒有，你說如果議會裏面純粹就是一個花瓶人大這樣，我反而覺得大家就知道 敵人就是整個議會，但是現在這個議會就硬是有20多個似人又不似人，似鬼又不似鬼，我都不知道有事他們做什麼，甚至有些人甘願做賤骨頭，可能真的繼續這樣的話，我覺得我寧願有些人如果繼續甘願做賤骨頭，我就不會定性他做泛民了，大家就壁壘分明走上街頭進行真正的抗爭，而不是議會裏面的和稀泥。 我們有幾多時間到的，現在還有兩分鐘，我們要新聞，我給你講，不好意思，要講是有排講的，我給你講，去年那個不合作運動就是呼籲市民少交10元稅，可能宣傳的方法不足，而且我們第一次做這個運動也是經驗缺乏的，所以我們覺得今年我們會再繼續去推進 推進一些不合作運動的，當然小交稅或者不交稅，我們會在我們的保住聯的朋友，我們自己的會議詳細談談怎樣去處理，也都會繼續推出的。另外你問及關於議會裡面的泛民成員的，在現在的現況之下，是做不到很多事的，不過我就都相信他們當中有很多 是想做事，也是很努力做事，但他們都是很無奈的，很無奈，無權無奈，無能之下，是會出現現在大家對他們泛民議員是很不滿的，但我都認為議會裡面、議會外面，我們都要同心合力去做。即是韓連山，下星期一早上約定你，你在公民廣場，雖然，但是 我們禮拜一晚上才去，那你早上電話都可以跟你說，因為現在時間不多，你可以再詳細，我不知道大班這個立場怎樣，我猜大班未必認同我這個看法，都不奇怪，每人都有不同的，但是我就認為可以值得討論，究竟你還留在議會的功能有多大呢？我明白泛民有很多人當然想做事，有很多都是好人，你在議會裡面還有人說你收 這麼貴人工，我覺得這個是所以這樣，韓連山星期一再跟你講講你的不合作運動，再下一波好嗎？然後希望你星期一我們晚上呼籲多些人去支持你們，好嗎？沒錯，多謝韓連山，拜拜，還有15秒，祝你對波明晚好運，不過我對波會更加好運，加好運。 D100，D100，讲真话，谈公义，浩怜悯，D100，大声台，还声于民，Voice of the People，还声于民。